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唐美美，来自 VIP Kid。 今天给小朋友们带来的是动物摇摆舞，丛林深处看看谁敢来，看见什么在那儿摇摇摆摆。哇，是只长毛熊，它摇摇摆摆，扑叽乌叽凹叽，从深处没人空空旷旷，看见什么在那儿晃晃荡荡。哇，是只小猴子，它晃晃荡荡，扑叽乌叽凹叽。丛林深处星星放光彩，看见什么在那儿左右摇摆。哇，是我们大家，我们摇摇摆摆，扑叽乌叽凹叽。 This is Dennis The animal boogie Down in the jungle Come if you dareWhat can you see shaking here and there? It's a sloth bear. She goes shake shake. Boogie, oogie, oogie. Down in the jungle where nobody sees. What can you see swinging through the trees? It's a monkey. He goes swing swing. Boogie, oogie, oogie.Down in the jungle, where the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 who can you see swaying left and right? We are. We go sway sway. Boogie, boogie, oogi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7.5 啊，因为今天是周五晚上呢，这个交通情况还是比较拥堵的。我们来看一看，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便门桥由南向北，南五环大洋坊桥到旧中桥由东向西方向，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啊，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另外在快速路方面，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方向啊，运行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啊，要跟大家聊一种最为可以说最为短小精悍的一种连说带唱的啊说唱艺术形式啊、它是从生活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艺术形式，本身也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而且呢经过相声大师们的重新演绎和经典作品的广泛流传，又成为我们曲艺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啊。那我们来说的就是相声里的叫卖调。好，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张欣啊，欢迎张欣。 大家好。 哎，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是老北京的民俗专家，也是相声演员韩硕先生，欢迎韩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韩硕。 哎，欢迎韩硕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相声当中的叫卖调，其实也不光是相声中的了，因为他们这个我们更多听到的这个叫卖的声音吆喝好像是在相声作品当中听到的， 来源于生活。 哎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卖这个吆喝是怎么回事。好，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仍然是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是等待大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张欣先把这个上半段的问题出来吧，好吧。 好的。老北京吆喝里面说包财，就是背包的包啊， 财产的财， 财产的财。说包吆喝包财的时候，他这个卖的是什么东西呢？ 哦 ，A 包财 是包子，B 是红包，C 是背包 ，D 是钱包。 好，包财啊，吆喝包财卖的是什么啊？这个如果您常听相声啊，常听文艺广播啊，我们这个有好几档这个相声节目， 对， 您可能会知道答案是吧？ 都能答得出来。 哎，好，这题不算难啊。好，我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啊。您这个上下半段答对了呢，文艺广播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品送给大家。好吧，那我们既然说相声当中的这个吆喝，那我们就从相声这个艺术形式开始说哈。确实啊，这个我小时候反正听很多，尤其是好像是侯宝林先生这个相声，因为他的相声在反正在我的老家那儿传播最广吧。 那是相声大师， 哎，这电台里经常播出。 对，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吆喝。 哦、嗯，哎，他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多次自己去模仿，是吧？ 对。 那我问一下这个韩硕、嗯，就是你，因为你是从小学相声嘛、 嗯， 是吧？ 是。 那比如说现在学相声的孩子、 嗯、 啊、 嗯， 接触相声的话，那他是不是要专门去学这个吆喝呢？ 这个我们老说啊，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 嗯 啊，这个要什么有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夸张啊。 嗯、 这个相声演员呢，的确是杂学，就是什么都得知道，什么都得懂。 嗯， 这个吆喝呢，也是因为他这个相声段子里头有这个吆喝的这个以吆喝为主的这个相声作品。 嗯， 所以呢，也必须要涉及到，但是初学者呢，他应该涉及不到这种段子， 哦、 因为这种段子呢很难把控。 哦、 一个是以唱为主，二一个呢，你这个相声有句话叫像不像还得三分样，哎、 嗯， 你这个必须得像一些，所以才能有了一定的基本功以后，他才能着手这学习这些段子。 嗯， 哎，所以说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学相声呢，基本都从贯口开始，慢慢的呢，师傅给上活，逐渐就变成自己上活， 嗯、 上活以后呢，就是从单纯的这个背词儿变成有搭档以后的两个人的对词儿， 嗯， 剩下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台上摸爬滚打、 哦、 因为你在台下两个人对多好、 嗯、 上台有时候就发挥不出来也不行， 嗯，是、 哎、 对 对 对、嗯、 剩下的经验就是在过去的老艺人是在撂地 嗯 成长起来的、 嗯、 现在的这个年轻的呢我们都在舞台上 嗯 哎摸爬滚打、 嗯、 尤其我们那时候盯场的时候每天都要演 啊 所以说一年下来你算不算赶场就300多场 嗯 哎这个算赶场的话一年能演到400-500场 嗯 所以这就是长经验的这是最好的地方 嗯那您说这个老先生撂地我想起来了啊、 嗯、 这个前一段我们文化之门节目 啊 做了一期关于这个天桥印象博物馆的这个主题 嗯 然后当时请来一位老先生呢他就是老天桥居民 啊、哦、 他小时候就是经常去这个、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天桥、 嗯、 市场 天桥市场 哎、 嗯、 他是见到了很多也可以说是就是我小时候听到这个很多相声模仿的天桥的这个把式 那个我们我小时候呢因为住在永外、离天桥很近 啊、 而且我们那儿我们永外也住着很多过去在老天桥上地的老艺人 啊 我小时候跟他们接触过 啊 这个撂地呢我们行话叫画锅 嗯 哎也有这个形容他是平地抠饼对面审贼 嗯 哎这个是长特别长能耐的 嗯 我09年的时候曾经带着一帮学生和我的朋友在什刹海 嗯 恢复过撂地但是我们撂地是不要钱、 哦、 免费义务演出的 嗯 当时恢复撂地的时候纯就为了长能耐 嗯 确实是长能耐 嗯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当你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观众面前， 哎，观众面前的时候， 嗯嗯、 有可能呼啦就围过来几十人， 嗯， 有可能呼啦就散了几十人， 嗯， 全凭能耐， 嗯嗯嗯， 你有能，这就在当时这个老先生在的时候，哎，我们讲这个撂地，这个撂地就是能耐，没能耐就挨饿， 嗯、 有能耐就挣钱， 嗯， 就 是直接这个一个人就是面对市场， 对， 啊、 你比如说我们老祖宗朱绍文先生这个穷不怕嘛、 嗯， 他就是这个撂地出身， 嗯， 白沙撒字，这也是我们相声基本功，现在也很少有练了， 嗯、 我们小时候都练过 啊、 白沙撒字，太平歌词，这都是基本功，他差不多把那个腿，他也不抬头，他就在那唱。 嗯， 哎，就跟侯大师那时候在电视里头， 嗯， 有这录像，一字写出来一下方量，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他就在这唱，一边唱一边拿沙子这边撒字，他就看这腿， 嗯， 这四周围的人这腿差不多了，他就不撒了，也不唱了，他站起来先说， 嗯， 怎么说？说一些这个绕你的话， 嗯， 把你得绕住了、 嗯、 你就不走了， 嗯， 他在表演他的节目， 嗯， 表演完了还有一番话， 嗯， 要钱， 嗯， 那必须得把你兜里的钱给你说出来，说到我兜里， 嗯， 这就是能耐， 嗯 嗯， 哎，怎么人家就人家我们相声界讲，人家穿的比你好，吃的比你好，也比你体面，工作也比你好，怎么就那么容易把人家兜里钱掏出来就往你兜里搁呢？ 嗯， 为什么我们说相声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在这儿？ 嗯， 这个很难。 嗯， 哎，所以说现在 很少就像我们从小学艺那从开始一直到上台演出一步一步、 嗯、 现在可能现在这个撂地可能也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了、嗯嗯、 就这种形式其实就是在今天这种方式已经是过时了已经没有了是吧当时听那位老师就那位先生就说呢就是说他在天桥看到的很多的这个表演哈、 嗯、 虽然它不是相声、 嗯、 但是它有很多跟相声很相近的地方 对、 对 包括这个摔跤的是吧、 中翻 对拉洋片的他、 嗯、 这个他这个一边表演他一边的这个这个语言艺术也是非常的发达 对、 啊、 这个全屏说话 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说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当时也有很多的啊关于这个吆喝啊，关于这个叫卖，也是相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这个连续三年，那年在场地庙会， 嗯、 就是搬到陶然亭以后、 嗯， 邀请我们去给他恢复这个撂地的相声。 啊、 我们在那说完了，他有一个小舞台，说完了， 哎、 我们也有人拿着小笸箩下去，您辛苦。哎，我记得特别清楚， 零吗？有人给吗？ 一共这个我们演了五天，一共打了220多块钱。 啊、 哦！现在这个钱还扣在我这俩笸箩里，在这摆着， 这是 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对对对， 纪念， 对对对，纪念。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个跟吆喝有关的这个传统相声啊？ 传统相声 大概有几段？ 这个现在呢，过去传统的，你比如说卖布头啊， 嗯， 卖故意啊， 嗯， 这些都是以吆喝为主的。 嗯， 现在呢，综合现在又有叫卖图， 叫卖图， 有这个学叫卖。 嗯， 等等，就是都是围绕着这个，叫卖。老一凡先生呢表演的这个，以叫卖为主的呢，他主要是模仿过去， 嗯， 哎，这个如何，以学为主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以学为主的这么一个门类，相声里头不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就是 学为主的这么一个特点的相声段子。 啊， 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好多年轻人的加工吧，里边也揉进了好多新时代的这个笑料。哎，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在表演这个叫卖图的时候，我们也结合了，包括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卖，最后我们那个底的部分十三香，卖十三香，慢慢就串到那个。那个大张伟的那个， 那个 歌去了，对，完了这也是，完了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有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卖，就是 对，还有英文叫卖那段， 英文叫卖，对，英文叫卖那也是我们比较那个什么的，哎，这个 potato tomato apple 梨。哎，完了，问这个什么捧哏的，我到底是吆喝了几种？哎，他会说你吆喝了三种，其实是四种，最后里还一梨。 嗯， 哎，这就是拿他找一波，这个很多。 对，其实你会发现，叫卖这回事儿呢，好像今天不太常见了哈。 嗯， 确实，好像这个什么清洗抽烟机还是比较多的。 对，现在我们那个相声里的 也有 是吧？现在都是小喇叭录好了音搁在那个什么上，搁在三轮车上， 对对对， 哎， 还有 换 纱窗， 对， 换纱窗，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说这个那什么是比较多的呢？一个是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比较多， 嗯， 还有就是卖豆腐的。 卖豆腐，对， 哎，我那个节目下边，这韩硕老师说，我说我小时候一到周六，我就特别讨厌这卖豆腐的，嗓门特亮啊，就是他为什么说他嗓门亮呢？你要真想买呀，你还得走很远的，因为他声音传得太远了啊。 对， 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都想睡个懒觉嘛。我们家是东边一个卖大豆腐的，西边一个卖小豆腐的，这俩是一唱一和，就跟那个商量好的似的啊。一个是从下往高了调，一个从高往下降， 这个。 学一学， 对，可以学一学，对 啊，这是东北的卖豆腐的啊，卖这个小豆腐的是 小豆腐， 然后还这是一句吧， 啊， 然后他累了之后他调门低着，小豆腐， 这是两个音阶， 两个音阶，这个张耀环那边就响了，豆腐， 这是卖大豆腐， 卖大豆腐， 这个北京人好像不叫小豆腐，就是老豆腐， 老豆腐， 老豆腐就是豆，我们叫豆腐脑，其实好多人都不明白这个豆腐脑和老豆腐有什么区别，其实在卤上它有区别，这个那时候我讲过在节目里，就说这个老豆腐叫老豆腐的，它是拿酱油、醋、香油还有咸菜丁儿、香菜、哎，辣椒油。 这是拿这个拌、卖豆腐脑的全是打卤。 打卤、 哎、这是区别。 嗯嗯，好，那您再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说相声当，一个是相声当中的这个吆喝啊、刚才我们简单提了点、还有就是我们也得说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叫卖哈、 对， 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渊源、好吧， 这个自打这个有商业那天起啊、就得有叫卖，因为它是宣传的一种手段，就像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这个做小买卖的，他要是叫卖的全都是歌唱家，因为他得让您听得见，哎，您听不见不行。而且呢，我们北京有这么句话叫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这是北京形容叫卖，它是这个五腔调都不同。还有就是好多人现在呢不了解北京的叫卖，有的我发现就是学叫卖的也是一样，都按照字正腔圆的北京音、这个是不对的。在过去啊，做小买卖的不一定都是北京人、他哪儿的人都有、所以您要是单纯的您说学的话，您得把他那个哪儿的人都有的这个就得得学出来。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啊，咱们很简单的磨剪子呛菜刀的大伙儿都听过、但是磨剪子呛菜刀的他不都是没有北京人干，都是河北附近的人，他吆出来这样的、磨剪子嘞呛菜刀，他后边有尾音， 有尾音、 哎、他这个尾音、对，这个说到磨剪子呛菜刀了呢，那就得聊聊他这个手里头有这个响器。 对， 哎，一个他分两种，在北京，一个是咱们说他打的那个金龟片，哎，就是几个片。曾经啊，这有个传说，说他们啊最早是干嘛的呢？给这个将军啊磨甲，这个换甲片儿，换磨甲，完了他把这个甲摘下来，坏甲摘下来以后呢，穿在一块儿，哗啦哗啦一摇，他就起到一个这个，就是换人家出来报君知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吹号。北京有一种磨剪子呛菜刀的是吹号，有一种特别细管的长号。这两年我不知道还听得见听不见了。头两年在这个国家大剧院附近的那个胡同里还有吹号的。哎，他也不吆喝，是光吹号。吹出那调是这样，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是这种调，哎，这个回忆一下，北京老人应该听过这种吹号磨剪子呛菜刀， 跟那晃铁片声音有点像， 哎，有点像，但是那个那晃铁片的哗啦哗啦哗啦，它是这种声儿、 这个我们家小区还能听到吗、 还能听到， 偶尔现在有。 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啊，磨剪子来了。 对，完了他就为了把他所这个。一个是为了把他所卖的这个东西，是都什么东西告诉您，再有一个他得有特点，他才能让您知道，让您听到，说都千篇一律一样了，他不行，他分不出卖什么的来，他得有他的特点，包括他音调啊，包括有的就跟唱歌一样啊，有的他还有自己的特点呀、比如说他是高音的，他是低音的，对吧，他都不一样，哎，所以说他得把他自己的这个特点发挥出来，让人记住，他的买卖才能好。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一些这个今天才能卖的东西啊，但是你很少吆喝，苹果手机人都不出来吆喝、 对， 架里在吆喝。哎，我们说这个磨剪子抢菜刀哈，现在还能听见， 能 还有什么现在能听见的吗？就是想一想，就是过去有，然后现在依然哪怕少呢？ 我们家门口啊，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聊到了，有一个卖鞋膏的，打我小时候记事儿起。就是这个老头骑着自行车，后边有一个小案子，上面是一块茄糕，大块的，完他拿刀切，那个刀呢是挂在那个自行车车把上，有一个小铁桶，搁里的里面有水。 我怎么觉得我还看过？ 哎，这卖茄糕的都那样。开始最早啊，咱们可能我没赶上，是独轮车，扇上白布。后来不是 那个电视剧里边 变成 看见过， 骑自行车后边也是扇一块小棉被。他从小就这么吆喝，现在还是这么吆喝。他们家住好像是高碑店附近，每天不亮就。 骑出来 、到这我们家现在是永定门附近吗，不是南城，在一块转、哎，那个江米切糕，削枣嘞切糕，就这么吆喝、现在还能听得见、你有如果有听节目的那个永定门附近的这个居民、你还能有印象，因为现在还 还是这味儿、 哎。现在三天五头他还来， 挺好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对， 那老北京除了卖秋招吆喝，还是卖什么吆喝？ 那卖什么吆喝可太多了。 对，因为就是我读过一本书啊，这是我的一个老师他写的。嗯，他是当年参加这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调查，当年调查的时候就调查了在北京地区有500多首吆喝， 嗯、 然后他后来再写这本书的又补充调查调查到800多首， 嗯， 但刚才韩硕老师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个吆喝怎么吆喝怎么对， 对， 那要是按这种想法，其实可以无限多哈， 对， 就是他是有个人的创作和随意性， 没错， 嗯，因为他这个跟你的市井生活离得太近了， 对， 也 对， 这是也没什么师傅传授吧， 对， 没 有， 也 没有，也没听说办过这个叫卖研究班、补习班什么的，也没有， 对， 对， 所以说他其实是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最近的一种，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就所谓的艺术形式、啊， 对对。 但是对于人家实际吆喝人来讲呢，这个做买卖来讲呢，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是纯是一种叫营销手段， 对，对对，就是报君知， 哎， 就是让您听见我是干嘛的，您好出来照顾我的生意， 哎哎。但是我们说呢，在相声作品当中啊，的的确确把这个吆喝呢，给他经过哈相声大师的重新的演绎、 哎、 啊、 嗯， 再加上这些经典作品的流传，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非常具有这个京城韵味的这些吆喝声，也真的是啊，登堂入室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 对， 哎，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哎，就跟韩顺老师、跟张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声当中的吆喝。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新货郎啊，这也是根据 东北的那个吆喝唱的 来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听。 我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和那个药。金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饼红似火，大豆结甲滴了嘟噜蜜，气死方里谷穗压完了壳，水库的鲤鱼直大飘啊，龟儿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货郎我越唱越高兴哎，铁卷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海洋。 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陶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陶。 美陶 Mik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欢迎老北京民俗学家相声演员韩硕老师，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吆喝叫卖调啊，在这个相声当中很重要的学说学逗唱学的这一部分啊，要学这个叫卖。上半段我们这个问题啊，没给答案哈，其实大伙儿都猜出来了啊。侯宝林相声这个相声当中已经说了啊，这就是包财，就是卖包子啊， 对， 就这么。他为什么这么吆喝呢？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一种这个艺术加工，因为他把他那个搬上这个舞台以后呢，他就分这个清真和大轿。这个两轿的叫卖不一样。我们说这包财呢是这个大轿的吆喝， 就是汉民。 汉民，对，大轿就是汉民。他这个吆喝出来呢，一般都是这个味儿的：包财，好拜我的面儿嘞，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嘞。那是汉民这么吆喝。所以说呢，他吆喝这个包财，其实就是这个慢慢啊，他好多这种音呢，其实写的字儿面上是这么写，但是音呢一般都是顺着他的这个唱腔啊，包括他的这个拐弯的地方，包括他的这个人的口音，包括他的这个儿化音，顺着就下去了。他可能要吆喝比如说包子或者包子，慢慢的就下去 啊。 包子他不合辙吗？ 就这么出来的这个音啊。 这个清真呢，贵教的吆喝是这么吆喝：心热的天嘞，包儿热的嘞，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吃包吃包，包儿张张正德。 刚征得， 刚征得， 那要提到侯本林先生的相声当中有这个吆喝的啊，反正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啊，也最喜欢的就是卖布头。 对、 啊、 他就是这个、哎、这个里边是最全， 哎、特别的经典，而且确实很好听啊。 对， 而且后边这一段的汤汤汤汤汤又很这个节奏很快，听起来非常过瘾啊。那我们就再来重温一下啊，再来听一听卖布头。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是吗？ 大买卖讲究做广告， 哎， 小买卖讲吆喝。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为什么呀？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哦， 一般的小买卖啊， 嗯， 不骗人， 知道？ 就讲究吆喝。 哎，卖什么的？ 卖老窝瓜的。 那怎么吆喝呀？ 怎么吆喝？ 嗯，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哦。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就夸越它这个窝瓜好吃。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啊！ 吃栗子吧，老窝瓜的 啊！ 那 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是吧？ 你看过去那个推车担担做小买卖的吆喝，天津跟北京都不一样。 对， 语调不一样吗？ 对， 名词也不一样吗？你比如说糖墩儿。你到北京那个做小买卖的卖糖墩的，他不吆喝糖墩， 吆喝什么呢？ 糖葫芦。 哎，糖葫芦， 吆喝是蜜类冰糖葫芦，嘿，腔调多。 哎，北京怎么吆喝呢？ 一捂耳朵， 你学学。 蜜类冰糖葫芦来，葫芦儿。 这味儿， 对吧？ 哎， 到咱天津吆喝省事儿，就一嗓子。 什么嗓子？ 大红果的糖墩儿， 糖墩儿。 啊，大红果的糖墩儿，我 是这味儿。 你要到南市一带，卖糖墩儿的更省事儿了。 怎么吆喝呢？ 就吆喝一个字儿。 哪一个字儿？ 墩 墩 墩墩。 我说你牙疼是怎么着？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啊？那怎么吆喝了？ 吆喝这块白布 哦， 吆喝的花哨极了 啊、哦，白的 哎， 哦，怎么吆喝？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打尖儿啊！ 喽， 这块本色白 哎，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二长双 是喽，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啊、是喽，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是喽， 是金喜又金晒 哎， 还金铺又金盖 啊， 金拉又金拽， 这 是金灯又金踹， 这干嘛呀、 啊、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啊，说了个是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是一段剪辑之后的合成作品， 对， 集合了这个几位大家的这个带吆喝的啊相声段子啊、 嗯，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我们重新把它提炼出来呢，就是特意要说一说啊，凡是这个相声当中哎带有叫卖这种方式的啊，这个内容的相声，听韩顺老师说，小时候也特别努力的学习过。 嗯，学习过， 习 因为当时致敬这个经典嘛。尤其侯大师这段 嗯， 当时小时候是 我就想问你，这个他这个是他就是这一个段落、 嗯、 是传统相声有吗？还是说传统相声很早 就 有、就 是、很早就有、 啊、 他是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嗯、 我们那时候就是现在相声里也说、 嗯、 说你们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学都能学点什么呢， 嗯， 你学个这个大小买卖吆喝就有这个有一段， 嗯， 哎， 嗯， 那个学个什么人言， 嗯， 学个鸟语， 嗯，而且就是很多、很多相声就是专门以学，你看是学电台啊，是吧？这后来这都是这一类的哈、啊， 学个大小买卖吆喝、 嗯， 学个老太太，学个大姑娘， 嗯嗯、 学个小伙子，学个老头， 嗯、 学个横竖嗓音， 嗯， 这都是我们学的范畴、 嗯。要不然出去挣钱叫走学呢？ 哦，走学是这么来的呀？啊、哦。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叫卖当中啊。 哎、 那这一段这个卖布头，他是就是说他是学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卖布头的人，他就是这么吆喝， 是 就是这样。 就这么吆，我听老人给我讲过，说这个真正卖布头的就这么吆喝、哦，但是呢，他不可能说这个全天都这么吆喝，那就累坏了、他就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侯大师把这艺术加工了，他可能把他一天当中。卖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布头里边摘出的这个小段呢，给它综合到一块儿了，就特别的丰富。可能他每天就是卖每块的时候吆喝出来不一样，有可能卖的时候吆喝出来一样，他就等于我们说相声来源于生活，还得回归于生活，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就等于把它提炼了。 嗯， 你包括咱们说他这里边就这个卖布头里边说的卖菜，对吧？就是给他提炼了。为什么说提炼？当初这个北京没有反季节蔬菜，那他卖的这个吆喝这一大套里头，就是什么季节的蔬菜都有。过去卖菜的呢，他都是说我上点菜，我这个今天上点什么，我根据我今天上的这个菜我来吆喝，或者是这个季节我有什么菜就吆喝什么菜，那个比如说现在这季节，就吆喝，比如有黄瓜，黄瓜加扁豆还有点辣青椒，这我就卖这三样，我就这三样 就组合一下， 他不像说是胡大师最后没演绎的那么夸张，他这个等于是高于生活的，就是跟他总结的这一大套，而且他这里头有气口，我们试过啊，他是一口气，我们中间就得偷几口气， 哦，可能没有办法一口气， 没有，他这太长 啊， 他这个吆喝是这样，我学皮毛啊，学点皮毛吆出来这样的。香菜辣青椒，狗葱嫩芹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哎，这一套 我中间就得偷两口， 偷两口气， 侯大师就一口气下。 那刚才说的那个吆喝卖菜的了哈，有一种吆喝不知道是不是吃的啊，张鑫把下面这题出来吧，好吧啊，这是什么呀啊？不知道这叫什么呀？ 在马三立先生的相声里边有，而且老北京吆喝也有这种，他就是说的是，就吆喝的是香面儿。 香面 对，在那个段子里还说就是，是拿小勺快一点，然后 一吹 啊，那这个香面呢，它是做什么用的？ 对， 好，这就是我们问题啊，有答案啊，备选答案， A 是吃的， 吃的啊 ，B 是擦脸用的， 哎 ，C 是放在柜子里面防虫用的，D 是卫生间里边用的， 去味儿了啊，哦，好，这香面到底是吃的还是用的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哎，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卖布头，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啊。然后还有这个韩春老师有一段相声哈，就是说这个 说 糖葫芦是吧？ 对， 糖葫芦是怎么吆喝的啊？这个糖葫芦好像我也听过其他的这个段子，好像说这个不同的地方有北京的，有天津的， 对， 就这个糖葫芦吆喝是不一样哈。 对 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听韩顺老师， 还找着我的， 找着您的这个演出的录音啊，我们来听一听。 东南西北城不一样。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还都不一样。 哦，这还有区别。 你比如同样一个东西 啊， 吆喝出来就不一样。 还有什么东西？ 咱们大伙儿都愿意吃 啊， 冰糖葫芦， 大伙儿都喜欢，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哎，所以说南北城吆喝出来不一样。 那你具体给说说呀？ 说一说 啊， 比如说北城，到了这个鼓楼附近，深宅大户居多， 对， 都是大门大户， 哎， 吆喝起来是飘飘荡荡悠悠。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院子呀，进士多， 是 七百多进院子。 哎，您等会儿吧， 后边儿 这是七百多进呢 啊， 这从鼓楼到了昌平了，这就 不是 啊， 院子大呀， 哪有那么大院子呀？ 后招楼住着小姐 啊， 咱这小姐还怀孕呢， 是啊， 跟你似的害口， 谁害口？ 想吃酸啊。 跟我没关系呢， 跟你没关系，想吃那酸的， 嗯， 那你得让人听得见， 哦，得传得远， 吆喝出来，飘飘荡荡悠悠。 这你能学吗？ 我能学点皮毛。 你给大伙学学怎么样？ 啊，我学这北 城。你来，你来来。 好吧，一吆起来这味儿 啊，什么味儿？ 米来。 真不错， 一口气 就直接的啊，呱唧一下， 怎么意思啊？ 就拽在这小姐的耳朵里了。 我当这小姐流产了呢，怎么还呱唧一下呢？怎么 就听得清楚？ 哦，那倒是，哎，对对对对， 你往西城 怎么样？ 不这么吆喝了？ 哦，西城怎么吆喝？ 欢了 是吗？ 有那么低的木头花篮呢？ 哦， 哎，上面有点长葫芦， 嗯， 吆喝就简单了。 怎么简单呢？ 吆出来这味 儿啊？什么味儿？ 活了。冰糖的， 哦，这就简单多了。 简单了， 哦，冰糖的。 到了东安市场， 啊， 更简单， 是吗？ 摆摊的， 哦， 吆出来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 活儿张占德， 不是这什么词儿？ 张占德， 怎么叫张占德呢？ 刚才我说了， 嗯， 那两种走街串巷卖， 哦， 这是摆摊 哦， 现站现卖， 呵。 哎， 哦，这叫刚占德， 刚占德， 哦，这是东城。 到了南城 怎么样？ 更简单了， 是吗？ 俩字儿， 嗯， 花， 这就完了， 完了， 这太简单了，这个。 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呀？ 南城啊，贫民多， 哦， 小门小户， 对， 你不能按照北城这么吆喝， 是吗？ 你不是按照北城这么吆喝 啊， 一个区都听得见 啊，你呵。嗯，哪有那么大嗓门去？ 哎，所以说呢， 哦，这就简单了， 就简单 哦，还真有 研究。北京叫冰糖葫芦， 对对对，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那叫 糖墩儿。 哦，糖墩儿， 哎，天津人说话天津味儿， 是啊， 叫你把糖墩儿。 哎，等会儿，卖糖葫芦，咱别骂街行吗？这 谁骂街了？ 这怎么还你骂糖墩儿呢？ 不懂了 啊？ 刚才我说了。天津话天津味儿 啊， 天津这个你骂没有意思 哦， 就跟朝鲜话死命的没有意思，知道吧？一样。 这首歌《北京土著》啊，前面也有一句吆喝啊，这个刚才说这糖葫芦这个吆喝啊，在韩顺老师这个相声作品当中啊，挺有意思的。但是您说了这个，我们有一位叫卖大王啊，已经这个逝去的张先生啊，您说他这个叫卖糖葫芦，跟你学这还不一样？ 他这个有他的特点 啊，他是怎么吆喝啊？ 葫芦冰糖耳朵，葫芦。冰糖耳朵，小朋友吃一串啊！ 这把小朋友从家里叫出来了。 谁呀、啊？这是张先生啊，跟我就是当时在世的时候，我们关系非常好。 哦， 叫叔 啊， 没事我老上他们家去。 嗯、 而且呢他还老给我帮过好多忙 哦，是吗？ 哎、 嗯、 所以他的这个吆喝呢我也比较就是比较熟悉 啊、 嗯、他这个糖葫芦是有特色、 嗯、 当年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也采访过张红先生、 嗯、 他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就是吆喝的 吆喝、嗯、 但那时候啊我其实可能是这个生活经验太少了、 嗯、 因为还学生嘛、 嗯、 所以他跟我唱了很多段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 嗯、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酸梅汤， 酸梅汤， 嗯， 对， 嗯、 我觉得那个他的这个唱腔比较复杂， 对对对， 而且还有伴奏的那个叫冰盏， 冰盏就是两个小铜碗打起来特别好听，尤其是过去呀、啊，那个睡醒夏天就这天伏天、 嗯嗯、 睡醒了中午觉，要有外边有打冰盏的，那就是特别的，你买上一碗喝。哎，特别的凉爽，它那个是有假的。 嗯， 哎，我这酸梅汤哎， 我这是玉泉山的水，东直门的冰，喝到嘴里凉飕飕，叫你喝来你就喝，冰糖桂花往里头搁耶，酸梅汤哎，果子汁儿哎，玫瑰枣喽哎，大大当拿那个小铜盏再打，叫冰盏 哦， 哎，他这个是这个曲调， 嗯， 他不光是卖酸梅汤， 嗯， 这个除了当时咱北京有名的旭苑斋， 嗯， 九龙山，这个九龙这个。他们这个是专门开店，就旭苑斋是开店卖酸梅汤， 嗯， 剩下都是摆摊儿， 嗯， 就是摆这种老梅汤的这种摊儿， 嗯， 这个有几个青花瓷的大罐子， 嗯， 看着就凉快， 嗯， 而且呢有一个几，他那个招牌是一个三叉戟， 嗯， 那戟挂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熟水。 嗯， 得写的是熟水 啊， 老梅汤 啊，哦， 哎，完了这边呢， 嗯， 是一个小木盆儿， 嗯， 里边搁上冰， 嗯， 拿蓝布扇上水，扇上， 嗯， 说你这儿给你盛上酸梅汤呢， 嗯， 拿再给你崴一点冰， 嗯， 凉， 嗯， 他还卖什么呢？卖这个最早的这叫什么呢？叫冰角灵，其实就是刨冰。 刨冰， 哎，最早的老式的刨冰，它是什么呢？研究特科学 啊， 一个铁皮的羊桶，就羊铁皮的桶， 嗯。嗯， 那里边全是钉子 啊， 拿钉子打进去，里边不是全是尖儿吗？ 啊， 底下中间呢搁上这同心轴上搁上冰，这边拿绳一拉， 啊， 这底下就下冰渣 了， 嗯，哎，一边拽一边唱， 啊， 冰就灵嘞，雪花捞，好吃多成，你尝尝舞蹈，哎，叫您尝来你就尝，桂花冰糖就往里头嚷啊。 嗯， 就是一边拉这个一边卖，拿小碗卖，小孩呢都围着， 哎， 家里给钱他好买一碗， 哎， 喝， 嗯，哎，确实哈，你要是没有这个吆喝呢，就显得这东西就没这么着急， 对， 是吧？一带上这秤， 对， 特有味道。 我们 真的我直咽吐了。 我们小时候啊，听老人讲这个东西， 嗯， 那时候特别小，我们家来好多老人串门嘛，那时候就讲老北京的事儿。当时就听， 嗯， 叫什么冰角灵， 嗯， 跟现在的冰激凌有什 么 区别？后来就听，哦，那是刨 冰 的前身， 刨冰，啊， 也是冰激凌的前身 啊，就是这样啊。 哎，所以说咱们中国古代这个劳动人民啊， 嗯， 这智慧特别那个， 哎，而且我们感觉到 对 生活的智慧，还有生活的气息和韵味都在其中，文化的韵味。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咱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 嗯， 好吧？这个香面这到底是什么呀？什么干什么用的？ 它是就是用香樟木等香料做成的粉状物， 嗯， 放在衣服柜子里、箱子里面，就是防虫用的。 哦， 所以选 C 的是对的。 嗯，对，您家这香面可不能吃啊， 嗯， 不是吃的。 它这个卖好多种， 嗯， 味道不一样， 嗯， 有的是搁在荷包里的， 嗯， 有的是放在这个衣， 嗯， 这个衣服， 嗯， 那熏衣服使啊，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这样了啊，感谢韩硕啊，谢谢张鑫啊，那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韩硕来共同来聊老北京的文化啊。好，今天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们最后听上两句吧。这是周飞啊，根据这个卖布头这个传统相声，以他为元素重新创作的这首歌，就叫《卖布头》。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小四个院儿，小布摊儿啊，碎布头啊，领布牌儿啊， 对， 来到我这个摊儿。给先生说， 嗯， 卖布头的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站稳了脚。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